动打压，奋力发声。 我们曾经以为自由就好像空气，随手可得，取之不尽。今日的香港真相变得越来越难能可贵，大家感到一份叫人窒息的感觉。我们就知道自由是要付出代价去争取，一起行动捍卫自由，订阅苹果日报。 翻嚟我哋第二节嘅敢怒敢言，今日咧就同大家讲呢个选择性收宗地嘅问题。咁啊，即系香港多事之秋啦，啊，战线非常多。咁我哋上个礼拜四咧，本贤石都同两份报章，分别系明报同埋苹果咧，就作出一个报道，啊，就讲有关呢个政府推出咗新嘅所谓宗地发展计划，美其名咧，嗱，因为就咁听就好听嘅，就话哦有一个。八塊地攞嚟起公營房屋，有公屋有居屋啊，咁起好多屋，好開心嘅咁。咁但係發覺咧，啊，其中至少有兩塊地咧，就本土研究社走去做查查，啊，研究咗佢相關嘅鄰近地區啦，分佈啦，咁又發覺咧，啊，就一如既往咧，就係，是，政府好巧妙咁咧，專收一啲喺發展商嘅土地儲備隔離嘅一啲宗地。咁啊，好有理由相信咧，如果政府進行呢啲發展嘅項目咧，咁發展商發展佢哋自己已經擁有嘅草地嘅時候咧，就會事半而功倍啦，啊，即係嗰個經濟價值啦，同埋嗰個方便嘅程度大大提升。咁，啊，我哋就好奇怪啦，唔知點解政府就成日都會揀到啲咁樣地方去發展，啊，又咁啱得咁巧咧，佢又唔會收埋你大地產商嗰塊地嘅喎，佢實係專收你隔離嗰啲散嗰啲地，係嘛？咁啊～上一次已經講咗兩笪咁樣嘅地嘅問題啦，相信我哋之後一陣間可以再講，我哋以後會再就呢八塊地再做多啲研究。咁，但係今次咧，至少個報道上個禮拜四我哋同即係啲友好團體都有傾過話，佢，似乎有啲位咧都係奇奇怪怪咁啊。咁啊，可以咪有個睇翻明報嘅報道可以見到咧？ 係啦。 啊，明報呢個咩報道啊？阿Cesar幫我哋講下。 呢個就係，是，佢當初。即係佢政府公布咗話會收嗰八塊宗地啦，咁但係我哋見到佢話呢八塊宗地咧係即係係已經好高嘅發展潛力嘅，咁但係我哋根據我哋之前做落嘅研究咧，咁其實我哋見到有另外一啲地咧，亦都係相同係有好高嘅發展潛力，即係佢離一啲主要嘅道路好近啦，或者佢離本身市鎮嘅範圍都好近啦。咁其中一笪地就係，元朗朗天路嗰個朗邊嘅位置，係啊，係啊，黃係啊，朗邊個位置啊，唐人新村交匯處嗰度，係啊，咁嗰度其實都係一個你見到就係二點五七萬平方米嘅土地啦。咁佢嗰個咧就係之前一個叫做萊蒙 的中資發展商去買了的。那裡呢，現在看回都是很多的中地作業在上面。還有那個內蒙那塊地的上面呢，即黐住隔離呢，也都是之前有一個的過渡性政府的過渡性房屋的地盤在那裡的。其實我們說的就是你不如一次過收埋 下面那塊中地，那就是整個 area 可以整合咁樣去做一啲公營發展咧。咁其實係都係好適合佢今次話要收中地嗰啲嘅目的嘅，就係、是、 公營房屋 係啦，同埋處理咗一啲嘅中地問題咯。咁但係呢一塊地咧，就係即係嗰陣時冇收，而我哋即係亦都有發展局亦都有回應過啦。咁佢就話呢個位置哦，唔係我哋嘅檢視範圍入邊嘅，咁所以我哋就冇將呢塊地包入去我哋嗰、那個包塊地入邊啦，咁樣咯。 哦，咁即係佢噏得出自己話最好發展嘅八塊地就係呢八塊，但係咧，當我哋攞呢塊地，即係攞另外啲地去問嘅時候，佢又唔係話嗰度唔發展得，佢只係話佢冇研究咁解啫。 嗯，係 啊。咁呢個好奇怪喎，即係你所謂發展局。你自己都出過一個報告話有成1500公頃咁多嘅中地喺成個新界，你就應該要揀曬啲值得發展嘅出嚟，然後一次過就話嗱就係呢啲啦咁樣。咁點知原來話唔係嘅，係嘛？我哋攞一笪具體嘅地問佢嘅時候，佢答唔出，究竟佢個利弊喺邊嘅？ 係啊，好奇怪嘅，因為其實佢當初佢話講嗰八塊中地嘅時候咧，咁佢話用咩準則去睇佢高唔高發展潛力咧？咁佢自己嘅用字，佢都話係經過我哋粗略估算啦。咁佢粗略估算嘅方法就係、是、第一就係量度佢同埋一啲主要道路嘅距離啦，同埋同一啲第二就係佢同一啲主要市鎮嘅距離。咁其實攞邊嗰塊地，攞邊嗰塊地咧，就啱啱好就係好符合佢呢啲嘅準則嘅，就係啱啱喺朗天路隔離啦，同埋離元朗都係一個唔遠嘅距離。咁就係好。即係 你自己入出嚟嘅準則，但係你又呢笪地明明符合曬，你又唔拎出嚟講嘅咧，咁樣嚇。咁所以嗱，即係喺報道入邊啦，綠色和平嘅朋友都有講話，喂，呢個就應該係要攞嚟發展嘅喎。咁啊，政府就個回應就好無力啦，坦白講，即係佢只係話冇啊，冇睇到咯，咁樣即係嚇。咁啊，其實所謂呢八塊地，但係佢好似推出嘅時候又講到話，係啊，我哋已經窮盡曬嗰啲最有發展潛力嘅。佢有冇咁嘅講法咧？ 係佢都佢嘅意思都係係咁樣樣嘅，因為佢話會檢視啲八塊地咧，其實就係佢當初嗰個中地研究，跟住咧篩咗700公頃係即係千五佢中地研究入邊話有千五公頃到啦，大概咁咧有700公頃入邊就篩走咗啦，因為係佢包咗一啲新發展區入邊，咁就有700公頃嘅再研究啦，跟住700公頃入邊再揀咗450公頃，跟住再揀。160公頃咁樣樣，即不斷縮，佢不斷縮細嗰、那個 可 發展範圍，因為即根據佢嗰啲所謂粗略估算嘅發展潛力咁樣啦。咁但係其實我哋睇翻大啲嘅畫面咧，佢咁樣即揾咗佢而家話會收係最高發展潛力啊嘛，咁就係呢八塊啦。咁其他嗰啲咧，就係、是、其實已經係比較低嘅發展潛力噶啦。我哋就其實如果我哋發展中地咧，就最多就係可以八塊嘅啫，咁樣樣，即係就係最高發展潛力嘅。咁其實個意思就係好低估咗其他現有都可以發展嘅中地嘅潛力咯。 係嗱，呢個咧都構成一個好大嘅問題，因為大家如果有即係印象嘅話咧，其實喺2018年啊，就係、是、有一個所謂嘅土地大辯論。係嘛？嗰陣時咧，政府咧就聲稱話要為香港未來十年嘅土地規劃咧，土地發展咧要作預備啦。咁嗰陣時講到好大嘅嚇，咁尤其其中一個大嘅項目就叫做明日大嶼啦，係咪嚇？咁甚至乎如果你睇下嗰個所謂嘅土地諮詢咧，其實就係逼你揀明日大嶼嘅嚇，因為咧佢話香港未來嘅嗰個土地需要咧係1200公頃。咁但係你唔揀明日大嶼咧，就砌唔啱條數嘅，即係其他所謂嘅選項咧，就不足以砌到1200公頃嘅，即係根據政府嘅選單啊。咁所以咧，就今次咧，我亦都有理由相信政府又係喺度做手腳啦嚇，因為根據我哋本土研究社嘅長期研究咧，其實香港嘅土地遠遠足夠，即係一路第一啦。 你是不是真的需要1200公頃是存疑啦、嗯、第二就是其實我們已經有很多的土地是可以令到我們有足夠的土地砌足1200公頃的、嗯、其中一個我們經常都說的就是所謂棕地本身已經有1500公頃，但是我們本來其實都不是說1500公頃拿出來發展，都不是這個意思，但至少我記得是以數百公頃是可以拿來發展的、嗯、但政府去到即今年這個所謂的八塊地佔總地地積是多少，現在沒有多少公 頃，它現在是中地就用了36啦，咁佢話立埋側邊會有啲私人土地或者政府土地，咁就夾埋有63公頃。 係啦， 但係其實咁樣都係大大低估咗中地發展嘅潛力。咁其實就佢咁樣公布咗話，我喺八塊地睇咗啦，跟住我哋就好似就為中地發展潛力封頂，即係我哋頂多咧。就是可以做到 六十幾， 最正的那幾塊棕地就是六十幾公頃了。 咁呢個擺明就是玩嘢了，因為咧香港嗱，即係佢越係將嗰個棕地嘅能夠滿足到嘅土地需要壓低咧，佢、嗯、就越有一個理由咧，就之後就係講嗱，棕地都發展曬啦，就係、是、六十幾公頃咯，係 咁多噶啦， 咁咪交數咯，嚇你仲想我點啫？嗱、嗯，咁但係而家仲爭千二喎，咁有咩辦法？梗係明日大魚啦，即係嗱，你攏嘢，即係政府攏嘢，真係好易估嘅，嚇咁所以咧。你越同佢講話棕地優先咧，咁跟住佢就係啊，唔係優先咯，咪、啊、就係嗰落幾咯， 不如變咗點俾佢過橋添咁樣。 係啦、啊，咁就變咗好似做咗啲門面功夫嚇、啊，甚至乎呢個過程裏邊仲益咗某啲地產商嚇，咁、啊、就叫做封咗佢把口。咁、啊、我即係民間社會啦，包括本地人嘅社會，絕對唔能夠滿足於呢一種咁樣樣嘅説辭啦，或者發展方法。係咁啊，譬如頭先阿師姐都講啦，喺報道入面啦，呢一個綠色和平啲朋友都提。出喂，其實至少有另外一啲路爹都位可以發展，講緊都係幾公頃到即係十幾廿公頃都可以揾到嘅嚇、嗯，就只在乎你究竟有冇心力去揾啫嚇。咁啊，我哋頭先做即係今次所謂八塊地入邊嘅調查研究，我哋都揾到黐住呢八塊地，即係黐住呢兩塊地，其中兩塊地都有一啲好大面積嘅土地，你又係唔收，又係棕地嚟嘅。啊，咁即係你咁，你講曬嘅啫喎，其實係嘛？你就係其實係冇乜好良好嘅理由。嗱，因為頭先之前你都講啦，政府同市民講嘅講法就係話啊，呢啲土地點樣為之好發展啊，或者有潛力啊？ 嗯、 第一就係交通本身就近主幹道路啦，第二就係距離一啲既有嘅城市規劃同城市發展啦。嚇、嗯，咁、啊、你明明已經揀咗佢隔離啦嘛，咁即係嗰塊都唔會差好遠啦。嚇、啊，咁點解你又唔揀埋佢咧？即係啲唔係劃大啲個範圍去大規模發展，甚至乎有一啲本身已經係有政府發展規模嘅東西入面嘅，嚇、啊、你又唔去依於嗰個既有嘅發展規劃去再擴大佢，嚇咁呢啲其實講來講去真係好。即係好説不過去咯，或者係説得過去嘅方式就係、是、嘅原因就係因為、啊、政府早已為你預備嚇，即係唔係為我哋啊，係為某一啲人嚇、啊、做預備啦。 嗯，係啊，同埋其實即係其實單純講棕地呢個問題，其實我哋本土研究社一路講咧，就係、是、要收嘅棕地咧，唔單單只係啲所謂高發展潛力嘅棕地啦，其實一啲比較可能政府口中話比較偏遠或者零散嘅地方咧，我哋都係會即我哋都 suggest 係要收埋嗰啲地方，因為其實我哋之前做過報告就係話，政府所謂一啲零散嘅棕地咧，其實你有一個即我哋揾到好多至少係即七百公頃嘅相連嘅棕地咧，係兩公頃以上嘅。咁我哋參考翻一啲即 七百公頃， 七百公頃係 即唔係七百，即唔係 seven and eight， 係 seven 分長， 七百係 seven 分長 公頃係好大範圍嘅， 兩公頃相連以上。咁我哋就對呢啲。兩公頃大概到的棕地其實都可以收回來做一些叫做我們所謂鄉村式公屋的一些發展，即是看坪洲、梅窩那裡都有一些、公屋的計劃，即它是比較低密度的，可能7-10層，那個密度低一點就是適合一些可能沒有那麼高可達到的地方，即是交通沒有那麼方便的地方，其實都可以收回來做一個、公營嘅 中密度發展啦，或者可以 係中低密度發展嘅公營房屋計劃咯，係啊係啊， 係嗱咁呢啲政府又完全唔喐，同、最好笑咧就係原來已經有過喎嚇，即係你夠膽喺坪洲嗰度就起一大堆公屋出嚟，咁即係你都識得起㗎，係嘛？你唔好扮你唔知有啲咁嘅發展方式喎，係嘛？咁其實嗰啲所謂遠啲嘅地方咧，你都可以考慮。咁但係今次呢八塊地拎出嚟咧，就已經就個語調啦，或者個政策。 嘅暗示咧，就係冇噶啦，係咁多噶啦，就係呢六啊幾公頃啦，冇噶啦嚇。咁啊，下次我哋再揾地就唔可以再揾中地噶啦。即係呢個係我哋令我哋最憂慮嘅一個地方啦，喺呢個中地發展嗰度。咁啊，其實仲係咪有第二啲問題咧？即係關呢個中地發展都。 其實我哋或者將個畫面即 係 拉闊啲嚟睇啦。咁其實即係中地呢個問題，其實我哋。其實都唔單單只係一個，即係我哋可以唔只係用一個土地資源嘅角度去睇中地呢個問題咁， 即係唔係淨係為咗起屋嘅。 係啦，因為其實睇翻報道，其實綠色和平一路都有講啊，即係中地啲地方係佢有好多重工業啦，咁例如佢有啲即係處理電子廢料，其實對成個環境都係一個好大嘅污染嚟嘅。咁同埋其實你去新界啲地方，你就呢啲中地嘅地方，你都會覺得係哇沙塵滾滾啊，跟住啲泥頭車不斷喺度出入啊，但係側邊就係啲民居咁樣。我哋一次去考察都就係啱啱有班細路仔喺度行，佢揸住單車攞住個波喺度行，跟住就哇突然間有架貨車咁經過，咁其實係一個即係係會好影響到側邊嘅民生同埋農地嘅問題。咁所以其實先唔好話佢係咪一個應該發展嘅土地資源啦，佢作為一個。即係成個城市的發展咧，佢都係需要解決一個問題嚟嘅。其實 係，我諗呢個我哋之前有，即係如果大家有留意開我哋節目，我都有講啊。其實中地嗰個問題就唔係淨係話係一個土地資源，即係話喂可以攞啲中地嚟起屋咁啊，所以快啲攞嚟起啦。即係唔係淨係喺呢度嚇？即係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哋節目，就係中地其實好多問題嚇。頭先司徒講話有啲電子廢料污染曬啲土地，你點搞咧？係嘛？咁然後有一啲係垃圾場嚟嘅，放放下會起火嘅喎。係嘛？咁啊，隔離啊，啲村屋嚟嘅喎。咁啊，村屋無端端就黐住嗰個中地，就日日喺度火燭，係嘛？咁啊，三不五時就可能會波及隔離嘅民居啊嘛。嚇！咁然後你個規劃本身，因為佢中地意思就係佢本身係農地嚟嘅，佢根本就唔預你啲貨車啊，唔預你廢料咁出出入入嘅嘛。嚇！咁個土地規劃啊，基建規劃自然就不足以回應嗰個土地使用嘅需求啦。嚇！咁啊。附近居民的嗰個居住環境亦都受到很大的影響，都惡化嚇。咁如果政府夠膽話冇噶啦，中地就喺六十幾公頃發展咗就完啦。咁餘下落嚟嗰啲中地嘅即係 misuse， 即係嗰啲錯誤嘅使用啦、規劃嘅問題啦、隱含嘅環境同埋安全問題，究竟點樣處理呢？咁即係似乎就係一片空白喎。呢、這個喺即係我哋見唔到政府今次呢個八塊所謂嘅八個發展計劃裏面有回應到任何呢啲中地本身有嘅問題啦。 或者係咯，我哋其實我哋本土研究社講中地嘅問題，其實我哋就唔係就係純粹話全部中地收翻去啦咁樣。咁我哋都唔直接講一樣嘢嘅，因為上面的確係有一啲嘅。譬如物流啊，或者貨倉嘅作業者，佢哋係需要一個空間去，係係啊，咁我可能先唔講嗰啲產業係即係存唔存在啦，咁樣即係可能有啲淘寶倉嗰啲咁樣，咁我哋先唔講呢樣嘢。的，我哋現況就係有呢啲咁嘅土地需要。咁我哋講緊我哋本土研究社，即係同埋民間社會一路提倡中地嘅政策咧，都係一個整全嘅政策，即係講緊咧，唔係淨係話你一邊收咗佢，跟住就算嘅。我哋講緊話收完佢咧，咁我哋係要將佢安置去一啲 有重置問題， 一個重置嘅問題。咁即係點咧？就係我哋講緊就係收翻佢，咁你將佢擺上一啲多層式嘅工業大廈咁樣，就係好似葵涌貨櫃碼頭咁樣啦。咁你例如一啲貨倉或者係純粹泊車嘅停車場，咁你將佢擺落去一啲多層式嘅發展，咁啊係即係能夠。好咁善用一個土地，即係一塊一個面積嘅空間咯，係啦。 係嗱，呢個我哋又係講咗好耐啦，嚇！即係今次我哋都不得不重提啦。啊，其實咧，政府要做，即係我哋都有做過所謂嘅中地研究咧，就其中一個面向就唔係淨係個面積有幾多少變咗中地，係要研究埋個中地嘅作業究竟係乜，即係究竟你喺個地笪地度，你破壞咗個農地之後，究竟你做緊乜先，係嘛？咁我哋都研究咗好多好耐噶，嚇！有一啲咧，我覺得係值得做嘅產業。或者真的有呢個產業需要的咁就應該要諗辦法幫佢做翻啦。即係我哋所謂即係所謂建制派成日話我哋有破壞冇建設啊，就係識批評嗰啲。我覺得呢個係假嘅，嚇！我哋好正經咁樣提出啲問題同埋 solution 嘅時候咧，係政府係漠視同埋當我哋冇刀，然後就話我哋有破壞冇建設。其實 本研社本身就已經提議過很多不同的方法去重接各式不同類型的棕地作業、嗯啊、譬如你剛才說、哎、如果有一些是停車場的它很簡單你起個多層停車場上出來是吧你本來是100你本來譬如呢即是你1萬公尺的停車場係嘛？咁你起到三層，起到五六層出嚟，咁已經就將原本四五層，即係四五倍地嘅停車場擠高，咁已經搞掂咗好多，嗯、即係已經慳咗好多地方啦。啊，你話你係做貨倉嘅，嗱，而家真係啊，大家去新界望下，我哋成日做考察，成日見到，去到哇，見到一層嘅貨倉，咁就喺度亂堆嗰啲雜物。啊、其實你自己望下你去工業區睇一睇，喂，嗰啲工業大廈起到正正正，用嚟做迷你倉，攞嚟做乜倉都得，根本個 efficiency 就高好多、啊、你唔係一層貨倉嘛，你貨倉起十幾廿層都得啦，係嘛？你慳慳地唔好破壞環境，你起七八層中密度，咁都慳幾倍地喎、啊，係嘛？即係如果我係用呢個邏輯嚟諗，1500公頃嘅棕地，如果用呢啲多層式嘅方式去解決嘅棕地，可能就已經佔咗一半啦，然後就已經可以慳咗成幾百公頃嘅地。啊、咁政府究竟有冇從呢啲方法，即係呢啲方向去思考整個棕地同埋佢嘅上面嘅作業問題呢嚇，咁啊，即係指紋樓梯響啦，你問佢嘅時候，佢都會噏兩句嘅。 係，佢都有，其實佢都即係有回應到嘅。咁佢話係，譬如洪水橋新發展區啊，或者最近龍鼓灘填海咧，佢都係話會。作為係重置一啲棕地作業嘅，會係講到明會有啲多層工業大廈。咁但係具體嘅資料係點樣樣咧，就唔知道咯。 即係佢樓梯響啦， 可能劃咗個 area 係做嘅，做呢啲多層工業大廈。咁但係可能你俾你收咗嗰啲棕地作業者，可以點樣申請去入去呢度做咧？ 重置咧， 或者會唔會有相關嘅資助咧？咁樣樣咁都係呢啲具體細節係都冇乜好清楚交代咁樣。 係嗱，咁尤其是講到今次所謂八塊棕地佢會收啦，咁、有冇講到其實點樣收或者點樣安置嗰啲人嘅咧？ 其實佢應該都係冇乜好特別嘅安置咯，即係根據佢原有嘅嗰啲賠償啊，或者一啲安置計劃咁樣去即係佢而家就係咁樣講咯，就冇一啲特別話會將佢哋重置去 邊一個 exact 嘅地方，或者你點樣申請？ 冇講，係啊係啊， 係嗱，咁呢個又好怪啦，即係坦白講啦，政府不嬲都好怪，因為頭先我哋都話啦嚇，佢公布嗰啲八塊地嗰個 plan 出嚟，連地址啊，連嗰個方向啊，個範圍都唔清楚嘅。啊、根本如果你在那頭做開貨倉或者成你都不知道究竟會不會被政府收的。 係啊， 咁、呢個真的很奇怪啦。 係啊， 所以即連你係咪自己會被人收你都不知道，政府就更加連你係咪可以申請咧，都不會話到俾你聽啦。嚇、啊，咁所以真係即政府做嘢真係奇奇怪怪在呢些地方。 係啊，例如即係我哋今次看屏山北嗰一塊咧，佢話會收嗰一個 area 咧，咁其實都有啲貨倉嘅。咁但係嗰啲貨倉，我哋睇翻Google Map 啦，其實佢都係2014、2015年先開始係即係起好咗嘅。咁而家哇運營咗五年，咁佢可能會有相關嘅投資，即係抌咗啲機器落去啊咁樣。咁跟住你而家又話要走喎，咁其實對佢嚟講都係即係有啲戥佢哋唔抵嘅。雖然即係可能有相關嘅賠償或者係咯賠償，咁但係其實對佢哋嚟講都係一個。即係打擊咯，成日話要為嗰啲上面嘅營運者去著想啊，咁但係其實你而家冇一個統一嘅準則去清收啲棕地咧，咁其實對廣大香港市民利益其實又有壞處啦，同埋對佢本身上面作業者其實都係一個好唔穩定嘅因素咁樣咯。 係嗱，咁其實本研社另外一個concern嘅問題就講咗好多年嘅，就係棕地咧其實。不是一個 static 的東西，即是我們說1500公頃是最近這幾年的數據，其實過去這幾十，即是過去說了20、30年，那個數字已經翻了幾倍，即是翻以倍計這樣跳升，即是剛才我們上一節節目都看到有一個圖片，就是93年的一塊地裏面只有0.7公頃是棕地，去到2019年就已經變成4.幾公頃、所以是以倍數這樣的提升的、那個、棕地數目。剛才 Cesar 說一句，就我們都叫同情這些棕地作業者，就是你投資了下去你就照做而已，但是其實為什麼會有這個狀況呢？就是因為政府一路長期以來都缺乏一個完整的規劃、究竟對於新界土地的發展是不是有一個統一的整全的視野、或者安排呢，其實就是沒有的。 啊、所以你那些業者或者業界呢才是我指着他们不如就在这里那你在那里做事了、啊、如果政府是有一個明確的政策就是你这些作業呢就不應該走去霸这些地做中地你就應該好正正經經就去哪里哪里哪里就做申請的、啊、那你不是講得明白不如做貨倉你有一些特定的土地是做貨倉你不應該讓他們周街走的嘛、 嗯 啊、正正是因為這些全盤的規劃 是欠缺才令到我們的中地的那個範圍不斷地擴散、啊、亦都但一來破壞環境二來亦都是影響了我們的那個城市規劃的整個質素、 嗯 啊、長遠的規劃都是、是不知道我們之後會怎樣的、啊、忽然間你又說1200公頃這麼重要為什麼你不是去想這些新界土地是怎樣規劃呢即這個計劃究竟去了哪裡呢、嗯啊、這些又是即令到我們覺得很奇怪很失望的地方、啊、即似乎政府推出了一些計劃出來說解決問題其實最後就是在益某一些特定的群體、啊、即那你真的很大的問題是 是、啊、因為其實講中地一個問題就其實往往可能即中地營運可能最大得益者不是上面那些、不是上面那些的貨倉營運者其實可能很多時候都是一些叫做我們鄉親他一些的二房東啦、嗯、那他將那塊中地由首先由地主去租回來然後可能翻幾倍的尺價再租回給一些、貨倉營運者這樣那所以其實、所以其實中間二房東賺的暴利才是最大的可以這樣說那所以其實、要所以說中地呢去解即中地其實可以說是香港一個土地問題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地即是一個 核心 啦是因為其實你中間牽涉就是要動搖這一班、那些、 鄉親利益 鄉親、啊、或者其中各種的既得利益者這樣所以其實、這個問題其實即我覺得政府可以或者建制派他們那邊不要經常騎劫一些、中地營運者的意見咯是、啊、或者其實即我都認即跟一些貨車司機他們去談過偈咁樣、哦、 貨車司機你又認識喎咁點講貨車司機點 講咁佢話即我問他們喂有沒有入過去一些、中地度運貨啊咁樣係啊我覺得點啊跟住佢哋都覺得係哇好即好唔想去嗰啲地方因為 一來最好就唔使去啦 最好就唔使去因為咧一來你作為運貨啊咁你最緊要咩有個 exact 嘅位置嘛但係咧佢係冇。我即係佢送嘅時候，佢唔會俾個 exact GPS 佢啦，即係俾個地段 number 佢。咁你去即係地段 number 已經唔可以即刻喺 Google Map 度 search 到啦。咁跟住你去到又要周圍揾啲街牌啊咁樣，因為地段 number 唔係門牌嘛，即係唔係話哦幾多號咁樣，即係你 即係個大概位置嘅啫，就係得。 都有嘅，但係唔係個個 嘅某個方 唔係户都會 show 個牌出嚟咁樣。咁佢哋又要。去自己找啦，跟住有時揾唔到嗰度荒山野嶺，又唔知揾邊個問啦，又落地，又好驚啲狗啊咁樣啦，就喺度吠。咁所以其實都好，佢哋都好唔中意去呢啲地方度運貨啊，因為係咯，一除咗上面啲問題就係佢因為嗰啲中地就係一個亂象，佢冇一個整全嘅規劃，咁所以嗰啲道路咧往往都好即係凹凹凸凸啊，跟住或者又會塞車啊咁樣樣，咁所以其實。對於中地作業者或者貨車司機整個產業鏈呢他們都、不 prefer 在這些中地作業度去做的這樣的即是如果相比起我們一直說的一些多層工業式大廈呢、反而會更加好因為 你有個清楚的位置嘛咁同埋附近相關會有整全啲嘅規劃啦咁同埋我問佢話即可能去一棟多層式工業大廈食飯都會易啲，你原來喺中地度，你想食飯都唔知道去邊度好咁樣，係係。 咁呢、這個我諗頭先呢個都好有趣嘅，即係好多人都會話，誒嗰啲人衰咯，你喺度經營嗰個貨車場啊，或者經營啲貨倉啊、嗯、但係即係頭先Sir你點出一點，其實通常做呢啲作業最賺錢嗰個咧，就唔係嗰個作業者本身， 是 而係嗰、那個經營呢個租務事業嘅人， 嗯 啊、留意我話租務事業，因為甚至乎唔係地主賺得最多嘅、 嗯 啊，即根據我哋研究或者係即係最出名係橫州嘅案例啦，就係大家都聽過有個人叫曾樹和啦，嚇、嗯啊，即係好多人都指出啦，就係話喂曾樹和咧就喺橫州嗰個中地嗰度經營，但係經營咩咧？原來佢主要經營係二房東，嗯、就係、是、佢向一啲好散亂嘅土地嘅持有人咧就租用咗好多地翻嚟，然後整合咗埋一齊。 然後咧佢就以一個可能用幾倍嘅價錢租翻出去，嚇、啊、咁所以佢唔係地主嚟嘅，嚇、啊、佢只係一個二房東，但係佢可以租好多地翻嚟。咁亦都有人發現啦，佢所謂嘅經營嘅呢一個二房東之中咧，原來有一啲地係霸翻嚟嘅，嚇、啊、即係可能有啲地根本就係官地，但係佢咧因為有呢個鄉市嘅力量啦，咁、就可以使用到一啲官地。係嘛？咁啊，圍曬板你又睇唔清楚，究竟佢做乜啊？咁樣，咁佢就可以繼續用，然後繼續租出去就做作業啦。咁樣嚇，咁所以政府如果要幫，應該幫邊個咧？嗱，我諗市民都即係呢個問題，佢都好明白嘅，就係我係真係可以幫一啲作業，就係你真係有產業嘅，你真係有營運嘅嚇，你投入你嘅努力。啊，同埋時間去策劃到一啲嘢出嚟，咁梗係應該要支持啦。啊，喺嗰個環保啊同埋安全嘅嗰個前提底下，啊，咁但係呢啲二房東嚇，點解我哋要一路用要容許佢繼續以呢種中地嘅方式去擴散咧？嚇，形成一個咁大嘅土地同埋一個城市規劃嘅問題咧？嚇，咁呢個真係好令人存疑啦。嚇，咁啊。本土研究社會一路去繼續研究棕地嘅問題啊！我相信嚟緊即係我哋頭先都講啦，有八塊土地我哋已經公布咗，咁啊將來應該會好大機會會再查埋其他嗰六塊啊，究竟咩料先係嘛？到時可能又有啲料爆俾大家聽㗎啦嚇！咁啊，今集嘅時間到呢度差唔多啊，不過最後都要提一提嚇，大家能夠見到呢個節目咧，其中一個好大嘅原因就係因為城寨咧就喺諸多嘅打壓底下，你仍然堅持營運嚇。咁所以咧，我大家已經知道啊，城寨本身係俾人黃標就傻咗啦。咁所以咧，要收到錢嘅話咧，好多時候要靠直接嘅捐助。咁啊，最簡單咧就莫過於用 FPS 轉數快嘅方式咧去支持城寨。咁而家 FPS 轉數快嘅號碼咧就係6809941 6809941，希望大家能夠繼續支持城寨啦。咁另一方面咧，其實本土研究社咧，我哋做查測啊，頭先喺 Cesar 都講啦嚇，我哋點知道呢啲咁樣嘅資料啊？點知道邊啲棕地有幾多公頃啊？其實因為咧過去咁多年嚟咧。我哋一路都有做查測，啊、就係逐塊逐塊地嘅地權、個業權一路去揾出嚟，咁然後去組織咗我哋自己嘅一個資料庫，然後先可以咁快去作出回應嘅。嚇、啊，咁以後咧呢、这個資料庫都要 keep 住 update 啦，我又要養活一啲年輕嘅研究員一路做研究啦。咁所以我亦都好需要各位嘅支持。嚇、啊，咁最近咧，如果你真係願意月捐呢個本土研究社咧，嚇、啊、咁就可以得到紀念品，就係我身上再著住呢件 Fact Check 衫。嚇、啊，咁大家有興趣咧，都可以上翻我哋嘅網頁或者我哋嘅 Facebook，亦都會揾到捐助我哋嘅資料。咁啊，希望可以支持我哋往後嘅工作。咁啊，今集嘅時間真係到呢度差唔多啦。咁啊，下次再同大家見面，多謝各位。